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好心情，没你就不行，端午特别节目，我是啾啾。真的，没有你们收听节目，我真的不行，所以我就自己创了一个 slogan， 叫做快乐好心情，没你就不行。好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上 Facebook 脸书搜寻 DJ 啾啾空格樊少平，是我的脸书粉丝团。啾是口秋啾，小鸟啾啾叫的啾。樊少平是我的本名，樊梨花的樊，介绍的少，平安的平。 DJ 啾啾樊少平，我每周都会在粉专上节目预告，也欢迎各位大哥大姐还有年轻的朋友们上去留言分享点歌咯。只要你上去留言点歌，我就会在下周的节目播放你所点播的歌曲。那你也可以跟我说你想要点给谁啊，有什么样的心情都非常的可以。好的，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今天是端午节的特别企划，所以我特别邀请到啾啾的好朋友呵呵呵一起来上节目。端午节狗戏杀的感觉，我们请呵呵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那个啾啾的朋友呵呵。 那你是不是大家都会就这样呵呵这样子？ 对啊，就是很多人就是看到我这样呵呵，就很好记啦，其实是蛮好记的一个绰号啦。 没错，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呵呵，因为他之后有可能会来跟大家玩。 想跟大家玩什么？ 玩一些特别的东西，如果有一些特别的游戏或小单元的话。 OK 啊，好。 好的，那端午节，说到端午节，我们一定要吃粽子，对不对？ 对啊，端午节不就是要吃粽子、包香包，然后还有那个看划龙舟吗？ 看划龙舟，那你为何不下去自己划划看呢？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说，有时候需要一点资质啊，他就是一定要，可能就是平常比较爱晒太阳的人啊，或者是对划船这件事情比较擅长的人才可以去做的。 多晒太阳的人，所以你不是一个喜欢晒太阳的人是不是？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我蛮怕流汗的。 真假的？难怪你那么白。 大家看出来吗？ 大家看得出来，大家听得出来， 听得出来，你听得出来我比较白目是不是。 对，听得出来你比我还白。 OK， 好啦， okay. 好，我其实是想要问你说，因为其实粽子有分很多种，像是南粽、北粽，还有什么 原住民粽 啊，南部粽、北部粽。然后还有中部粽， 对，中部粽，你是说那种萧波块？ 不是，不 是，真的有中部粽吗？ 真的有，因为我特别上维基百科查，就是北中南都有。然后还有你刚刚讲的原住民粽， 对对对， 然后还有甜粽， 哦，对对对，还有甜粽， 对，因为甜粽是可以冰在冰箱的那一种。 那甜粽是比较后来出现的吗？还是 感觉是后来演变，它是比较小颗一点，然后可以冰在冰箱，然后它是可以沾一点。像甜糖吧，或者蜂蜜来吃， 对，像甜点啦。 对，因为它是我在前几天的节目学习到的。对， 我是有看过啦 ，Seven 有在卖，但是我是没有吃过。 我其实一直蛮想吃吃看的，哎。 OK 啊， 好，那如果我周末回台南的话，我来看一下。 不用，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等一下就可以吃，对，没错，哎。 對啊、 好的，那有这么多粽，那你最喜欢吃哪一种粽？ 你说南北部去分吗？ 对， 我自己嘛，我自己老实讲没有特别说喜欢去吃哪一边的粽子，譬如说你说北中南也好还是怎么样。 对， 但我自己是没有吃过原住民的啦，所以我不知道原住民的粽子大概是怎么样的口感。 对， 可是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是从台中然后又搬到南部，所以其实我算是两边都吃过，然后又来台北，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文化包容力比较强的人 哦、oh, ，所以你其实北中南都有吃过，然后都觉得都还不错。 我觉得都还不错，不会像说有一些南部人可能来北部就会觉得说，北部粽怎么好像米都没有煮熟，都有米心。 哦、oh, ，对，因为有人说北部粽比较粒粒分明的感觉， 对， 南部粽比较软。 对，然后但北部人又觉得说南部为什么要撒花生粉啊？为什么煮的那么黏啊？ 嗯、 oh. ，对，但我觉得这是。都我对我来讲都还可以接受， 对， 所以没有说特别的喜欢去吃什么，但是应该是说比较喜欢去吃 什么料吧，这样 料，对，没错。那我先讲我自己，好像比较喜欢南部粽，因为我是台南人，然后加上这不是重点，加上因为那个其实我蛮喜欢沾什么花生粉或是一些酱油膏来吃，欸，你会沾吗？ 其实我是沾那个就酱油膏是有，然后我自己是虽然说南部好像都是撒花生粉，可是我自己在我是云林人啊，但是就是说。但云林其实算中部嘛，对，但云林偏 南部，中 南部， 对对对， 中南部一点。但是其实，我们家也没有说很说有去撒花生粉，可能我妈他们也蛮懒的啦。但是就是说， 你这样偷表自己的妈妈吗？ 她是蛮懒的，啊，对吧，妈？有在听我这样？ 哦，妈妈听得到哦。如果云林，我再私讯给她。 OK， 反正就是她。它主要都还是用，有时候甜辣酱或者是酱油膏，主要都是酱油膏了。我自己是很喜欢吃酱油膏，那外面有时候会加一些甜辣酱，外面的摊贩，对，所以我觉得两个都可以。那花生粉我自己就觉得还好，没有特别的说很喜欢或者是很坚持说一定要加， 有膏就好，对不对？ 对，我觉得粽子还是要加个这个东西，才是完整的一个粽子。 对。好，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粽子都有自己的特色，都还蛮好吃。那重点是，对，重点是料，料其实任何料都可以加进去，你喜欢什么料？ 因为现在粽子最基本的料不就是五花肉？ 对， 南部是有花生，我不知道北部是不是固定说没有花生是吗？我 哦， 你 这个好像不太一定，欸，我有知道，但是也不是很确定。但我喜欢三层肉，欸， 就是五花肉嘛，对， 哦，三层肉就是五花肉吗？ 就是五花肉， 很肥的那一种， 就是 肥肉， 就是猪的肚子下腹部那边。对， 哦，那会不会吃那个就长猪肚啊？ 你有吃吗？ 好像有一点。 现在在避免吗？ 对，我在避免，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三层肉很好吃。 对，三层肉是蛮好吃的，但是就是说，因为可能大家吃南部的会觉得又黏，然后又有三层肉就会觉得很腻， 哦， 北部人就会觉得是不 OK。但我自己其实蛮喜欢吃的，但 我对咸蛋黄不是都会放咸蛋黄吗？ 对对对对。 可是因为我自己没有那么爱吃咸蛋， 真的假的？ 因为我觉得咸蛋有点干啦。 咸蛋有点干，可是搭配那个如果酱或是里面比较柔柔软软的饭的话，应该还好。你觉得？所以你不喜欢吃咸蛋？ 我自己觉得咸蛋适合放在粥里面 哦，因为粥是水水的， 它可以中和它那个干的，你说的嘛，那个干感，你很爱，你很 可以湿润那个那种那个干感，是不是？ 对，可以中和那个干感，用它的湿感去沾去中和它的干感。 了解。 对。 但是其实你口水也可以啊。 那我不会在那边抿啊，我不会在那边吃一吃抿，我就觉得说，哎，我在那边吃，哎，香喷喷的饭，软软的饭，然后我也在吃三层肉，哎，那么有那个 Q 弹的感觉，都吃一吃，突然吃到咸蛋黄，我自己就觉得有点吓到， 被干感吓到， 怎么这样？对啊， 对， 所以我是觉得那蛋黄这个部分就有点粗细，我觉得。所以我就比较不 OK 啦。 我觉得呵呵，你很特别，因为大家其实都蛮喜欢吃咸蛋的。 我知道，所以像是一些那个状元饼、大饼那种，不是都会放咸蛋？据说有些不是红豆馅，怕太甜、太腻，就会加咸蛋黄。 对， 我自己就是自小，我就是觉得怎么会加这个，我就很不想吃，我就。对，所以我对一直对这个印象不是很好。 那个你说的加那个咸蛋黄的部分，你会不会是觉得甜咸怪怪的？ 对，一方面是这样，所以粽子反而比较还好。但是粽子只是说，相较于状元饼，可能错愕感没有那么大，但是 好 没有那么 错愕感没有那么大。 对，就是那种惊吓的感觉比较少一点。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哦，就是我不知道北部，其实我不知道北部跟南部最重点说料到底差在哪边， 应该主要还是米的烹调方式。对， 哦， 一个是比较粒粒分明，一个是比较很软烂的感觉。 对啦，一个是用蒸的嘛，然后一个是水煮的嘛， 对， 所以才会说南部的比较软烂，就是因为比较绵密啦，软烂比较难听，还是说 绵密？ 对，比较绵密是因为它是水煮的。 对 对，但 感觉也会比较香，我听说是这样子，比较那个叶的香味比较出来一点。 哦，应该是吧， 对， 应该是这样子啦。 欸，我们刚刚是从一个那个干干的蛋黄又聊回来。 对，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画龙点睛的是香菇味，我喜欢。 哦，我自己很喜欢吃香菇。 而且那个在吃香菇的那个心理的那个过程，其实就是有点像在吃曼陀珠。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曼陀珠不是有那种综合口味吗？ 对， 就是很多种水果啊。我之前喜欢去吃，它里面有那个草莓的。 你最喜欢草莓的？ 对，所以我每次吃到橘子还是果汁，我就会觉得很烦。我就啊，怎么一直吃到这个？然后，但是吃到一个草莓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低潮，你是瞬间高，也会瞬间开心起来。 哦，一瞬间没关系，一下一瞬间我们达到 highlight 高潮，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到重点。所以像香菇，其实我觉得对于粽子里面也是这样的灵魂人物。 没错， 因为我自己很爱吃香菇，然后那种通常因为粽子的香菇都是泡过的，然后又是处理过的，所以它其实很香。 对， 所以我在吃到香菇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开心啊， 就 是比起咸蛋黄 哦，就是刚刚那个呵呵比喻，它吃到就像吃到曼陀珠里面的草莓口味， 对不对？ 就是一个惊奇的感觉。 惊奇的感觉。那其实我比较喜欢橘子口味。 那也可以啊，就是你吃到橘子口味的时候就会比较开心。 对， 就是大概是那种感觉。 那你有吃过加栗子的吗？ 我知道你说板栗嘛。 对， 其实粽子我自己是，因为我刚刚去说我不知道南北部，是因为我不知道哪些是北部有南部没有的，但我自己的印象是说粽子本来就是会有板栗，然后咸蛋黄，然后花生，花生是要泡过水的嘛，煮花生啊， 煮过的花生， 对对对，然后还有香菇，然后五花肉， 对，我觉得这个肉很重要， 主要就是这五个嘛， 没错。 那我觉得板栗其实在里面的作用其实就是，它其实就是有点甜味， 对， 所以它的作用应该就是有点像味精的感觉，它就是在里面不要让它太死咸。 哦，我觉得你非常的会形容哎、欸， 对啊， 你真的是粽子大王。我今天邀请你来是对的， 因为我前几天自己在研究怎么包粽子， 哦，也 有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 就是、为了上这个节目， 哦，真的吗？那其实就跟听众们非常开心哎、欸， 没有啦，没有啦，就是稍微整理一下，不然就是每一次吃的时候都好像吃过去这样子。 对，那你前几天在包粽子的时候，你也是自己拿那个叶片，然后做饭跟料吗？ 哦，对啊， 真假的？ 对对对，我可以跟大家讲做的步骤啊，这会不会太冗长？ 其实可以耶，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那时候怎么做的。 但因为我自己这个是哦，因为我跟我朋友就是也有要弄一个频道嘛，但是我们就是希望要拍一个包粽子的企划， 没错。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粽子好像可以搞点花样，所以我们就包了一个就是很大一颗的粽子，但就是1:10。就乘以十倍分量的粽子，就是一颗， 所以就超大一颗哎、欸。 对，就是超大一颗粽子。然后觉得说那个料可以就是比较丰富、比较特别一点，所以我们就用牛排 这么好 ， 太好了吧？ 对啊，我们砸重本去砸这颗粽子，但是就是想要搞点噱头啦，说啊，好像做粽子，不然每次都猪肉，不然这次用牛排好了。 对， 但效果好，后来觉得好像果然，哎，还是。果然就是为什么古代的人他还是要用猪肉，就是因为 比较 适合， 比较顺配那个味道的。 对，而且牛肉其实也没办法说像就是猪肉煮的那么好吃 哦，因为牛肉还是比较硬啊，猪肉有那个肥肉可以让它滑顺一 点。对对对，因为我又是买一些比较瘦肉的，对，比较瘦肉的牛排。就是买到太，我不敢买到什么沙朗那种太高级，我买不起。 所以你在教大家怎么做一个失败的粽子吗？ 就是千万还是不要用牛肉，不要用那种尝试，不然就是可能像沙朗这种的比较多油脂的部位，不要像我们用，因为我们是用翼板，你知道？ 翼板 牛肉就是它就是一个，它就是牛的前肢，你就是想说我们那种肩胛骨那边 会比较硬吧，那种肉会比较硬一点， 就是瘦肉比较多。 对，瘦肉比较多， 所以一般在做冻饭的时候，有时候会用到这个部位。 了解，所以你们就是做了一个超大的粽子，里面包了牛排 啊，对。然后因为粽子不是还会炒樱花虾吗？ 对，还会有虾子。 那时候我想说啊，那么浮夸一点，然后我就买泰国虾， 很大一只， 很大只的。 那是口感好吗？ 我觉得不行， 不行，因为你们家把一些很。 对啦，就是有点海陆粽的感觉 哦。对， 海陆 大餐。 对对对对对。 对，那我其实还有听人家说加鱿鱼，哎，你有听过吗？粽子里面加鱿鱼？ 我有听过。可是我自己南部的好像比较少这样子去做。 嗯，可能是北部比较多。 对，因为我去参考的那个做法是，就是我们南部的做法。 嗯，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蒸笼啦，我就想说啊，这用水煮也比较简单，对我们来讲，对，所以我是没有看过这样子。 水煮的话是包好之后直接丢到水里面煮吗？ 对，就是很简单，就是煮，但是可能就是大概要煮两三个小时这样子。 哦，所以你让它在里面滚了两三小时？ 对，我们还有用压力锅。 感觉还蛮费功夫的耶。 其实蛮费功夫的啦，但是其实我觉得用蒸的其实更麻烦。 真的感觉也要蒸的蛮久。 对，因为而且，北部粽好像是要先把那些料炒熟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有内行，因为我前几天有查过资料，而且他们我知道很重要的是红葱头，你们有加吗？ 哦，有啊，就是油葱酥嘛。 对，他们就说红葱头其实是那个粽子里面的灵魂人物。 哎，我本来没有我没有自己做，我真的没有发现。 对， 但是。我自己一做的时候，我把那个油葱酥一加进去，哎、欸，油葱酥就是红葱头嘛，是不是类似的东西？ 应该是类似，但是我知道红葱头，我不知道油葱酥， 就是干干的那种，有时候加在鸡肉饭上面的那种。 其实有点红红的，应该是吧？ 哦、 如果错的话，听众们可以到我的那个脸书粉丝团上面纠正一下我们。 对，反正我那时候是用油葱酥啦， 对。 它就一加进去，然后瞬间，然后就厨房里面就是 很香 粽子的味道。我那一瞬间，哎，这就是粽子的味道啊！ 对，所以我觉得红葱头很厉害，因为像前几天的节目，我们有听众 call in 进来，就是说跟我们说红葱头真的是粽子的灵魂人物。如果我明年自己做的时候，我要记得这件事情。 对，因为真的是加进去，然后再搭配粽叶的味道，整个就是粽子的味道了。 没错，那你们有绑线吗？ 有 绑 线，但是因为我们是做那个形状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比太大了， 太大了， 所以我没办法说做的像一般用一个粽叶两三张粽叶，我就可以把它折成一个三角形、三角锥的那种形状。 你那个会不会是一个很奇怪的形状啊？ 对啊，我们是把它弄像一颗球啦。 哦，球体粽。 对，因为我们用碗去定型它。 对， 所以我们那就是一。可能先绳子先铺在碗底下，然后再铺叶子，然后再把料丢进去，然后再一起把它包起来。 其实还蛮特别的，我蛮想看的。 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啦，就是有点像把它合起来的感觉，就是。 哎，你们有拍照吗？ 有啦，有拍照。 那等一下下节目可以那个传照片给我看吗？ 可以啊，可以啊。 好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每次要吃粽子，我们不是都要拉线吗？ 对， 有些人会拉错线，然后就卡住。你有这样的经验过吗？ 其实我很长我到昨天，因为我昨天也有吃肉粽。 对， 那昨天吃正常的啦，正常的肉粽。我到昨天还在那边猜到底是哪一条线。 我觉得好像就是你要先轻轻的拉拉看它可不可以动。 哦，对啊，对啊，但我昨天有拉对了。 你昨天拉对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是有点在猜的感觉。 对，猜到底是哪一条可以让你吃到肉粽呢？ 对啊，不然就直接剪开了。 哦，对，如果真的没办法，其实有些人就直接剪开。 对， 那我其实有一个回忆是以前国高中的时候，每次快要到那个端午节，我们就会吃粽子。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吗？在学校？ 学校会发粽子？ 对，学校里面的营养午餐就刚好会是吃肉粽。 哎，我是倒好像没有太深刻的 印象，还是年代久远了， 但可能会，对，是有点久远。但可能有吧，我不知道啦。但因为学校不就很爱搞这一套吗？ 对，就是 什么、就是、给小朋友开心一下。 对，什么节日快要到就会有推出那个东西。 对啊，我有点忘记了，但我只记得运动会有发餐盒啦。 好， 这题外话。 好的，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有不同的粽子，然后还有喜欢什么样的料。对，那明天就是那个端午节，那吃太多粽子也不好，因为热量很高。 对啊，热量蛮高的，一颗粽子好像五六百卡吧。 哦，对，哎，你好厉害哦， 记得吧？ 你真的好厉害。好，那我们吃，如果明天吃太多粽子，或是你今天就吃粽子，那一定要去运动。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歌曲就是自由发挥的 GYM Gym。跟着老师一起动子动，然后跟着郑多燕一起来运动，来听这首歌曲。欢迎回到快乐好心情的节目现场，我是啾啾。那今天我邀请到好朋友呵呵一起上来，呵呵再跟大家打招呼一下好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呵呵。 好的，那刚刚上一段节目我们是聊到说有什么粽子跟粽子里面要有什么样的料， 那除了吃粽子之外，那端午节的话，你以前小时候有做过什么样的活动？ 小时候吗？小时候的话，那个安亲班，小时候会去安亲班嘛？ 对 对，然后安亲班那时候就是、 哦、小朋友好辛苦，还要去安亲班。 对啊，好辛苦小朋友。但是以前我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像现在小朋友这么辛苦。 对， 因为我们那个安亲班其实还蛮寓教于乐，还会给大家什么抓泥鳅啊什么。 抓泥鳅到哪里抓泥鳅？ 就是他会买一个。他买一个那种小小的游泳池，就是那种塑胶的， 对， 然后充气的那一种，然后里面装水，然后他们那个应该算是就是安亲班的老板，就是老板他也不太算老师，他就载我们上下课的那个， 对， 然后他就把泥鳅买一买，然后倒进去叫我们去抓，这样，然后抓到就可以拿去炸。 啊，泥鳅可以吃哦？ 泥鳅可以吃啊？ 我不知道哎、欸， 炸泥鳅啊， 炸泥鳅。 对，但是跟端午节没有关系。 好，没有关系。但是刚聊到了安亲班，是不是？ 对，反正就是他安亲班蛮用心的，就是有时候啊，端午节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去立蛋。 立蛋，对 对， 端午节要立蛋，没错。 正午的时候嘛，对不对？對，然后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安亲班的前面立蛋，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包香包， 包香包， 对，然后学校也有。 欸，小时候非常的喜欢香包。 会吗？ 我很喜欢香包，因为就是我姑姑会做香包给我，嗯，然后还有有一些那种卡通人物的香包，非常简单，就是小朋友可以自己做。 哦，对啊，因为好像就是给小朋友玩的一种感觉啦。 对，對，就会觉得端午节可以拿到香包，我会觉得很开心啦。 我是因为他们都自己叫我们自己包啦。 对， 然后但回去没有，回去会一直闻到底是香在哪。 哦， 好像也没有很香啊。就是它那个香比较不是那种，那种很常见的那种香味 哦，比较不像现在那种香水的香。你觉得它是有一种比较特别， 对，比较 特别奇怪， 比较 local 的香味 ，local 的香味。 对，反正就是应该是它是比较天然的香味啦，中药草那种香味嘛。 对，那想到香包，我就是想到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都喜欢买一罐的那种香香豆吗？ 哦， 你会吗？ 我是没有买 啊，女生可能比较喜欢。 对，但班上蛮多那个，然后大家就是每个口味都不太一样，是不是？ 对，我在想香包里面，以前我好像也会把香包里面放香香豆。 对，就其实到最后都会变塞那个东西， 就是异业结合的感觉。 就创意啦，创意。 对，那你刚刚有讲到就是香包，然后还有立蛋。 对， 那还有就是划龙舟，对不对？ 划龙舟是会去看， 会去看，或者在新闻上面可以看得到。 新闻是一定要会有的，就是新闻最后那个画面，在跑字幕的时候， 对，就会有那个划龙舟的画面，对不对？其实我蛮想要亲自去现场看看那个划龙舟的感觉。 你没有去现场看过划？ 没有啊，你没带我去过啊。 我为什么带你去？ 你为什么会去现场看啦？ 没有，因为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因为我是北港人嘛，然后北港其实离嘉义很近，然后嘉义就是会嘉义像渔人码头，嘉义的渔人码头，东石渔人码头，那边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是端午节的时候，那个附近的时候都会有人在那边划龙舟。 哦，所以它也是一个龙舟大赛，大家可以去看。 对，他就真的在比赛，但我是不知道谁哪一队是哪一队啊，我只是看他们在划。 哦，就是一个气氛的感觉。 对啦，就当一个那个背景音乐在看的感 觉。背景音乐在看。那我觉得，我希望我有生以来，我可以就是组队去参加一下，因为其实都有那种什么社区大赛或哪一个区的比赛。 哦，有这样子的吗？就是可以随便给人家参加这样子？ 可能有，因为我是有特别找到像那个台北新店碧潭，或是基隆河，或是宜兰的东山河，高雄市的爱河。 你说你在找报名地点是不是？ 对，就是这几个地方好像都有那个龙舟大赛，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有。 那他那个是给社区大学们参加吗？ 没有，这个我不太确定。 反正就是有在举办的， 对，有在举办。那我相信我们可以很积极的去报名的话，应该报得到。 可以啊， 这等明年了啦。 我觉得你有划过，你有划过船吗？ 我没有，只有游过泳而已。 我觉得你会游泳，应该也会划船啦。 那你有划过船吗？ 我有划过啊，但就是那个怎么讲？不是那种有时候是公园里面的湖， 对， 有些是会踩天鹅船， 那个不是划船啊，因为你要真的有桨这样子。 对，但他真的也有，我也有划过船，但我真的忘记我在哪边划过船了。反正就是也是在那种类似的地方，就是不是天鹅船。 但是划船是不是其实不太容易啊？ 划船我自己印象是说没有很容易啦，因为我们只能一次只能划一边嘛。 对， 可是你船是要往直线前进。 对，所以两边的人要就是找到一个 tempo 往前的感觉。 对啊，不然你就是会一直蛇行啊。 对， 如果比赛的话 如果比赛的话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划龙舟也非常的不简单。那说到这几项，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在端午节做这些事吗？好，我先考你哦，为什么要做香包？ 香包吗？我自己觉得啦，因为应该是比较避驱， 对，其实是这样， 驱邪的感觉吗？ 对，像是香包、艾草或者喝雄黄酒，其实都有点要驱邪避邪的感觉。 所以香包里面是包艾草， 有些人会放艾草。我记得以前我有小姑姑送我她做的香包，里面就有放一小撮艾草那一种感觉。 那香香豆可以吗？ 香豆其实也可以，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至少放一根艾草在里面，然后小朋友拿着。可以， 小朋友比较喜欢香香豆，但是它的作用还是要有艾草去支撑， 对，艾草要就是驱邪，走开走开， 对对 对的感觉。对，那再来，其实你有喝过雄黄酒吗？ 我真的没有，但我都是在一些比较那种什么武侠剧还是那种才会看到雄黄酒这三个字，想说，我是真没有亲眼看过雄黄酒啦。 我也没有亲眼看过， 那你怎么 还是那是一个传说？我知道要喝雄黄酒。 所以 你有听过吗？因为我有听过要喝雄黄酒。 那你家人有喝没有喝？ 没有哎，而且我小时候还未满十八岁，所以我很就不能喝酒、哦， 就不能喝酒。 对，那其实就刚刚讲到香包、艾草跟雄黄酒都是辟邪。那再来，我们为什么会划龙舟？ 我觉得都既然是要辟邪，那应该也是朝这个方式、这个脉络去前进。 你说划龙舟是为了要辟邪吗？还是要？ 对啊，就是因为它是龙啊。 不是啦， 龙看起来不是很凶、神圣的动物之类的。 不是不是，那我们先来讲一个，因为其实我们刚刚都一直在讲端午节很开心的事，那为什么会有端午节这一个？其实它有一个故事。 我真的是除了就是关于端午节的故事，就是民俗。的故事是我只知道，就是大家知道屈原就是包粽子这件事情 哦。为什么呀？好，那其实就是因为屈原他是一个爱国的诗人，然后他之前因为就是好像是 他之前 出国，这好像我们认识对不对？ 对啊，他之前怎么了？ 好，屈原他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那他忠心爱国，那楚王却听信奸臣的话，屈原非常的伤心，他就投汨罗江自尽。 你刚刚这段很像在看稿念的， 没有，其实我带一点生动的感觉，就是屈原他是非常的爱国，可是楚王却听信奸臣的话， 其实他就不得志了， 对，他就是不得志，他就是所以就跳进了汨罗江自尽。那其实大家为了纪念他，然后为了不让屈原的尸体被鱼吃掉，所以才会投粽子进去。 所以他那时候粽子就是长得像现在这样子吗？ 应该不是，之前就是投一些米团吧。 因为我想说，你那个粽子包这么多粽叶，然后你又绑起来， 没有啦， 那鱼你怎么吃啊？对不对？ 以前应该是没有粽叶，那时候就是希望有一些食物，一些米团下去， 分散鱼的注意力。 对，就希望鱼不要吃到屈原的尸体。大家好，非常的很有爱心， 很爱着他这样子。 对，那加上他们就是划龙舟，那去投那些米粒， 所以就是划龙舟去丢粽子。 对，然后加上要去找屈原，不是屈原，屈原在哪里？ 屈原的尸体。 对，要去找屈原在哪里，然后不希望他被鱼吃掉。 哦，所以划龙舟是这样来的。 是这样，因为我有特别查了故事。 那为什么要有龙的？ 应该是龙看起来比较雄壮威武的感觉， 比较凶吗？鱼会看到它被吓跑。 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有龙舟，但也或许是因为这个传奇故事而 慢慢演变的。 对，转型成要划龙舟。 哦，所以哦，那现在龙舟比赛其实就是有一种大家看谁第一名把粽子丢出去的比赛的感觉。 哎，龙舟比赛不是他拔旗吗？ 对啊，就是大家赢的第一名的就是把它拔起来嘛，就是第一名的嘛。 对。 哦，原来是要丢粽子哦。 对，是要丢粽子。 哦，我不知道，原来是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喂， 对，其实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都会想到要吃粽子，然后要包香包，或是艾草，然后雄黄酒，然后划龙舟这些很开心的事，但是常常都会忘记就是屈原这一段故事。 对，所以分享给大家一下。 那艾草那些是屈原之后， 艾草好像就是另外，因为 是另外一个人也是 哦，没有，这也不是什么传奇故事，他就是艾草跟香包跟那个雄黄酒就是可以辟邪，但是好像跟屈原没什么关系啦，因为我看那个故事里面他没有结合在一起。哦、 但我自己印象是说，他说就是端午节其实在屈原之前就有了。 哦，真的吗？ 对，端午节其实最一开始就是辟邪这个部分，它本来就是一个，它本来就是一个你是阳气嘛，端午嘛，就是五行，就是说，反正他就是在屈原这个之前，他就已经有这些习俗了， 没错。 然后只是屈原刚好又在端午节那一天 哦 跳，所以如果今天端午节在中秋，那个屈原如果在中秋节跳的时候，就是中秋节要吃粽子， 哎、欸。对，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对，所以其实就是 我乱讲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乱讲。大概对，但我印象中是之前就有了。 对，那好像其实，在华人世界，很多个国家都会度过端午节，那可能也有不同的习俗。 哦，我就不清楚了， 因为我是有看到，像是中国也会，那或是日本、韩国，其实都有端午节，只是可能进行的活动没有那么一样而已。 哦，日本跟韩国也有。 对，我上网特别查了一下， 没想到中国是不是很意外，因为我们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嘛。 对，就是、其实在华人世界这个节日还蛮盛大的。对，所以才会放假啊。 哦，对啊，放假啊。 对啊，大家明天端午节放假应该很开心。 对， 可以做这些活动跟吃粽子。 其实大家放到最后都只记得要放假而已啊。 对，还有吃粽子。 对， 大家记得， 就是我说忘记，就是你说那些比较悲伤的故事。 对，所以我们是用一个比较乐观快乐的心情来回忆屈原啦、也谢谢屈原让我们可以放假。 对，谢谢你选在这么好这一天。 对，那刚其实讲到立蛋，我一直还没有很深入讲的原因，是因为等一下我们下一段节目就来比赛，看谁在我们录音间里面可以立蛋立得起来。 哦，好啊。 对， 啊、 而且我深深记得小时候立蛋都会去外面的柏油路，对不对？ 对，我对啊，就是柏油路，就是那种水泥的，所以可能也比较好立吧。 对，因为它那个它的摩擦力比较大一点。 对对对。 而且加上，其实以前都会，真的就是十二点那一瞬间就赶快去外面立耶。我就以为十二点真的会比较立得起来，有一个神奇的魔力。 那你大概都立到几点？ 我以前好像有时候立不起来耶，小时候技术不是很好， 就起不立不起来这样。 对，但其实大家是讲说端午节这一天它好像阳气比较重，所以让我们在日正当中可以把蛋立得起来， 就阳气最重的那一天的最重的那一个时刻， 没错，就把蛋立起来了。 哦、可是我们现在不是中午耶， 现在不是中午，所以我们就是要靠自己的实力。 好， 好不好？等一下来立蛋看看。 好， 大家如果听到那个蛋倒的声音，就知道谁输了。 这听得出来是我们是谁倒了。 没关系，我们下一段节目就来立蛋。那现在我们就先来听一首很开心的台语歌曲，叫《山顶的乌高兄》，献给大家。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快乐好心情，我是啾啾，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呵呵一起上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呵呵。 好的，那刚刚广告前我们听到歌曲是那个庾澄庆的《山顶的乌高兄》，对，我念的是不是有点不标准？ 不会啊，很 OK 啊。 山顶的乌高兄，好，那刚刚有预告说我们现在要来比一个快乐好心情的第一届的立蛋大赛，我们刚刚有先练习一下，我发现呵呵蛮厉害的，我很紧张。 对，我刚刚随便就不小心立了两颗。 你是不是前几天有练习？ 我没有，我这已经睽违大概快二十年了吧。 睽违快二十年，你现在几岁？ 没有，睽违大概十五年、十四年这样。 就是还没有立蛋，但是刚刚一立就成功。 对啊， 非常的厉害。好，那其实因为大家都说立蛋要在端午节的十二点比较立得起来，对不对？ 对啊，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打破一个框架，就是究竟不在端午节立蛋是否比较难呢？ 好，那我刚刚立两个， 你刚刚立两个。好，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比赛。听众们，你可以用那个感受了，我们现在很紧张，我放一个紧张的音乐。我现在要立蛋了哦，好，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先来立一下。哎，而且我们有准备了四颗蛋，如果你觉得这颗蛋不好，那换一颗没关系。 好的，还要出来一点，出来一点。 好 ，OK， 好，行。 好，那我把我麦克风近一点。 OK， 这样大家还听得到我们那个蛋的倒下。 对，我们现在在敲蛋。 啊，已经在开始立了吗？ 好，等一下，我喊没有裁判，好，我喊哦，快乐好心情第一届立蛋大赛现正开始。 好，来立蛋哦，嘿。 我觉得我这颗它太圆滑了，立不太起来。 我立好了。 为什么？为什么？ 立好了。 为什么你？它倒了。 倒了。哎，你还让 你倒。我还好，我再让你立起来。我觉得呵呵真的非常的厉害。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刚刚还没有比赛前，我们在练习，他就立了两颗，然后我真的立不起来。而且我们这个录音间桌子，它其实有，它有一点点的细纹，所以应该是有摩擦力的。对，但是没有柏油路那么好立， 那么多裂缝。 对，因为柏油路它就是颗粒很多，摩擦力比较大。好，我觉得我。 好、okay、 我要来立一下。蛋还有蛋吗？ 有啊，还有两颗。 好， 怎么了？ 我想换蛋。我立好了，我立好了。可是我的只有三秒，而且你刚刚先的啦。 对啊，而且我还立三颗。 等一下哦，我觉得好像不要太去在意它。我又知道了一个习俗，因为大家是说。我忘记写在笔记本了，但是大家是说 还在看小抄。 我跟你说，大家是说立蛋，然后你在那个端午节立蛋的话，你可以让一整年的身体健康，然后有好运。 哦，那为什么是蛋？ 为什么是蛋？ 我不知道。 对，因为蛋不好立啊，其他东西都四四方方很好立，但蛋它是圆弧的，有一个难度。 你说你就是这么难的事情，你都可以办到了。 对，还有什么做不到呢？ 对，我刚刚都立了三颗，我可以有三年份的那个吗？好运。 所以你刚刚是两颗不一样的。 对啊。 然后现在 这颗是跟第二颗是同一颗。 好啦，那就是我们第一届的快乐好心情的立蛋大赛，我们就是呵呵获胜， yeah~、因为他三颗成功，我刚刚那一颗大概只有三秒成功，等下再给我一点时间。 但那三秒没办法啊，那个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平台不太稳。 对，好，我觉得我就是放弃了，我刚刚有立蛋立了三秒， 对啊， 代表我可以。也可以三年内有好运， 三秒内就会出现一个好运。 对哦，对，每三秒出现一个好运， 那很好、啊。 对，其实就是一个习俗，大家可以去感受看看， 好玩啦， 好玩就好。然后也不用像小时候一定要十二点整，然后跑去外面领单。小时候真的很单纯。 我其实没有，我就是小时候就是十二点整，然后就是大人就叫我们出去领单。 哦，就是哦，赶快出去立蛋呐、 啊！十二点才立得起来哦。 对，殊不知我们在那个录音间里面就立，呵呵，就立了三颗蛋。我觉得你好了，你接下来三年一定会忘。 好， 好不好？ 那希望就是观众朋友也跟着我一起，在车子里面听的话，也可以在车子前面立一下。 对，就是开到一个定点啊，说不定你在听的时候是晚上啦。 对， 是晚上，但是也可以尝试看看在。晚上立，打破说一定要在那个端午节立蛋的这个。 就如果你有酒驾的话，你就要立一下蛋，搞不好就就不会被警察抓到了。 为什么？ 好运啊！ 好啦，好啦，大家不要酒驾啦。 啊，开玩笑，你看。 对，那今天这立蛋我真的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是我就只立了三秒，但我也很开心啊，至少立起来了。 我觉得三秒其实应该可以更久。 对，因为刚可能我们 手有点 晃动到。对，那其实如果晚上没什么事情的话，大家也可以跟室友们家人一起比赛。 对， 这是一个可以增进亲子或是朋友之间关系的游戏。 反正中午十二点不行，就晚上十二点也可以。 对，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试试看啦。好的，那其实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呵呵跟我们一起上来分享端午节的吃粽子，还有刚刚有讲到的习俗，还有它的由来，也祝大家明天端午节快乐，大家需要呵呵的祝福。 好，那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然后人人 立蛋成功。 对，立蛋成功，然后有一整年的好运旺旺来。好，那我们谢谢呵呵。 不会不会。 对，那节目到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欢迎大家到 DJ 啾啾空格樊少平的粉专留言点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开新的节目，新的开始，那开放大家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上面点歌，我就会在下礼拜的节目播出你的歌曲，也可以讲出你想要跟大家讲或哪一位朋友家人讲的话。记得哦， DJ 啾啾樊少平的粉丝专页。那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带来的是田馥甄的《人间烟火》，这一首非常开心的歌曲，祝福大家明天端午节快乐。我是啾啾，下周日晚上7点快乐好心情空中相会，拜拜 拜拜。